以撒以亚先知书第三十章，祸灾，伯逆的子民，上主的断语，他们自作主张，不请示于我，自定盟约，不依照我的精神，致使罪上加罪。他们没有请求我的许可，便启程南下埃及，想脱避于法郎的保护之下，想隐没于埃及的荫蔽之下，但是法郎的保障将是你们的羞耻，隐没于埃及的荫蔽之下将是一种侮辱。虽然他的首领已在左寒，他的使者已到达哈乃斯，但是他们都要因这与他们毫无裨益的民族而受到羞惭，因为这民族为他们不但毫无帮助，毫无益处，反而是一种羞耻和侮辱。他们以牲畜带着贵物经过南方，残酷苦痛的地狱，及壮狮和聘狮咆哮，蝮蛇和火蛇飞行的地狱，驴背上驮着他们的财富，骆驼背上驮着他们的宝物，到一个与他们毫无裨益的民族那里去。埃及人的援助是无用的，是空虚的，因此我称呼他是静坐的拉哈布。你现在去，当他们面前写在板上，记在书中，为后世做证据。这是一个反叛的民族，不忠实的子女，拒绝听从上主法律的子民。他们曾对先见者说，你们不要再看异象，对先知说，你们不要给我们说什么预言，给我们说些好听的话，预示些幻想故事吧，离开你们的正道吧，转移你们的路线吧，在我们面前不要再提以色列的圣者。因此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，因为你们藐视了这话，而依赖邪说谬论，且轻心信赖，所以这罪恶为你们将如一堵高墙上凸起而将倒下的缺口，顷刻之间就会突然坍塌，坍塌的有如毫不痛惜的被摔碎的陶器，碎得找不到一块碎片能用以从炉中取火，从井里取水。因为无主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样说过，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，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。然而你们不愿意，你们反说，不，我们要骑马逃去。的确，你们必要逃去。我们要乘骏马疾驰。的确，追击你们的必然疾驰。千人要逃避一人的叱咤，万人要逃避五人的叱咤，直到你们所剩余的有如山顶上的木干，或山岭上的旗帜。然而上主仍旧等着向你们施惠，仍高兴向你们表示怜爱，因为上主是正义的天主，凡仰赖他的人是有福的。西庸的百姓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不会再痛哭，他必垂怜你呼求的声音，他一听见必要应允你。无主纵然给你们困苦的食物和酸心的水，但你们的教师再不躲藏，你的眼睛必能常见到你的教师。当你偏左或偏右时，你必会亲耳听到你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们要在这上面行。 你必以那包银的木偶和包金的神像为不洁之物，将它们抛弃，有如抛弃月经布一样，并对他说，去吧，你把种子种在地里，上主必使雨降在其上，并使你地里出产的食粮丰盛富饶。那一日，你的群畜必将在广阔的草场上牧放，耕田的牛和驴驹必吃目前或簸箕扬尽而拌上盐的雏料。大型惨杀之日，当堡楼倒塌之时，所有的高山峻岭必有溪水涓涓细流。当上主包扎他百姓的疮口，治疗他们伤痕的那日，月亮的光华将似太阳的光华，而太阳的光华必增加七倍，有如积累了七天的光华。看啊，上主的名由远方而来，他怒火如焚，浓烟冲天，他的口唇满了敌忾，他的舌头有如吞噬的火焰，他的气息如泛滥的河川，长到人的景象。他要用荡灭的筛子筛尽列国，用引入歧途的马勒牵住万民的下颚。你们必要讴歌，有如欢祝庆节之夜，内心愉快，有如在笛声之下登上主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去一样。上主必使人听见他尊严的声音，见到他降临的手背，在狂怒之中，在吞噬的火焰中，在狂风暴雨冰雹之中，亚述必因上主的声音而颤栗，上主必用刑杖击打亚述。当上主惩戒的刑杖加于他们身上时，每次击打都是在敲鼓和弹琴的声中执行的，他将以激烈的战争击败他们。因为托斐特已准备好多时，还是为君王而设的，又深又广，堆满了许多柴火。上主的气息有如一条硫磺河流，把它点燃起来，